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村里有人忽失踪，怪事连连总发生，小伙学习在都城回乡解密，要探密洞。各位看官，最近临安城外30里的刘家村啊，怪事不断，好些外地人爬山涉水，一批赶一批的来他们家看热闹。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经过打听，原来这是由一出失踪案引发的故事。单说这一天，村东的老刘头啊，照旧起了个大早，吃过早饭，收拾妥当，扛着个锄头，哼着小曲儿，他可就向田里走去。年年的大丰收让这个逃难过来的小老头啊，越想越高兴，不禁就大声笑了出来。可是啊，就是一笑不注意，脚下一滑，人没影了。转眼已经是晚上2更多了，这老刘头还没回来，这下可急坏了老刘的这两个儿子。 啊，那你爹呀？ 妈， 找不着了。 妈， 那爹呀？ 妈， 你答应什么呢？ 我着急嘛，我这帮你一块找来的。 你喊呢，你别光答应。 我的儿啊！ 你怎么喊的不对呀？ 哎，不是啊，你是什么？ 那喊爹呀？ 啊，这是谁给我了？ 那你爹，你有完没完了？这个， 那不是，那就我这喊，我帮你喊啊。 对呀， 刘英他爹呀。 啊， 这他又吵回去了，咱们两个就不要互相吵皮了。 找吧， 老刘啊，你上哪儿去了？ 吃了吧。 老刘啊，你上哪儿去了？ 俺着急呀。 老刘啊，你上哪儿去了？ 你 们别喊了，哎。我看的把村让这山神给收去了吧。 哎，你这个人迷信呀， 这是胡说八道啊。 怎么吧， 这哪来的？现在这是咱们哪有神，山神还都出来了，没见见夜叉海怪呀。这、 哎、有，我奶奶见过山神嘞。 你奶？ 他说了，他奶奶见过闪神， 我都没见过他奶奶。你这，哎，见过闪神？你 年龄太小，哪见我奶奶呀？ 不是我， 你见过你奶奶呀？ 我当然见过了，我奶奶告诉我的，我能没见过吗？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这就快说漏了，你看见没？哎呀，你听我说一句吧，咱们也找了一天了，从南呀找到北，从北找到西，从西又找到东，来回来去也没找着啊。这都来回来去十几趟了，这怎么办呀？ 咱们找找中间的。 我跟你说啊，我给想个主意啊，咱们找那个谁去，找咱们村里头赛神仙。怎么样？ 他凶吗？ 他这个人呀，是铁齿钢牙呀，铁口直，那是纪晓岚像话。 铁齿铜牙吗？ 铁齿铜牙呀，说话呀，他是有谱，而且能够断生死、断阴阳，找人找的准。 这么厉害呢？ 咱们找赛神仙去。 行啊， 走走。赛先生，赛先生在不？ 这是谁叫我？ 嗯，你那就是赛活驴，不是这个赛神仙呐。 说清楚。 刘英，你听听赛先生说话这事儿都颤颤逼逼的，就像个神仙。 哎，你这个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你听听他这说都一嘴的净白，你知道吗？他是哪儿来的？他是京城来的。 我见过赛活驴，比我玩意儿好多了。 你瞧瞧啊！ 我说这个赛活驴 赛神，什么赛活驴啊？ 叫什么？ 我叫赛神仙。 赛神仙，我跟你说啊，他现在说不清楚了。我跟你说，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我们找你，一不吃酒，二不用饭呀、啊。 哎，还让我请你们呢？ 那也不用啊。 哎，你们请我、 啊、咱也不打尖也不住店，你说正事儿啊。 他爸爸丢了、 啊、 对呀、 啊、你爸爸丢了 可不是吗？不是，我爸爸就丢了，你乐什么呢？ 我 你也别乐了， 我们这是叹气呢。 好吧， 神仙都这么叹气， 叹了一口气，我倒翻了一个屁的。 你这话 你们这个嘴里头怎么这么多芦灰渣子呀？ 我听他们京白老有这个词儿，我就说一回啊。 啊，相声听多少听这个啊？你是叫 刘英？ 刘英啊？ 哎 哎，你有个弟弟叫刘富吧？ 哎，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家的事儿我当然知道啦。 耶，他们家的事儿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妈妈有事儿啊？ 不是，别胡说呀。 哦，我不认识他妈妈。我认识他奶奶。 呀，你跟他奶奶有事啊？ 我干嘛老有事儿呢？我是神仙，我跟你说。 你神仙就得你董永跟七仙女儿他们还有事呢。 不，你别贼 凶吧。我是神仙。 七仙女儿是神仙、啊、 你把贼逼上行 吗？他奶奶不是七仙女儿。 他奶奶是七仙女儿啊。 他奶奶的你们别说了行不行？ 奶奶是 我 奶奶。 听我说。听我说， 再废话，咱爹都抽了。 哎， 你爹都抽了， 找爹呢？ 爹呀， 啊， 过年买年货的钱让你花了吧？哎呀，我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是惹怒了山神啦。哎，刘英啊， 哦， 你爹当初送你弟弟刘富去临安学什么地理水利啊？ 对呀， 那就是动了你们刘家的风水啦。我劝他，他还不听呢。 问那这怎么办呀？ 嗯，这就得登台做法，请神祈福了。 西天叔学兵法又不如范长了。 西天叔， 你唱的还不少。 玄妙法， 我们不听马。 你还是老词儿。别唱了， 不，你就说多少钱吧。 哎，要十两银子。 这十两太多了，商量商量。 哎， 十吊行不行？ 好嘛，你比苏州人还厉害啊！ 你这神仙说了，管你要十两，你给十吊银子， 行不行？ 这简直的，这你这你那是你亲爹吗？那是？ 你想想啊，登台做法是不是还得有香炉？ 五供蜡钱、 啊、是 一打子黄毛便纸，一碗清水，朱砂笔， 你比我清楚啊！ 你是哪头的？咱得省个钱呀、啊，给家里。 对了，我是这么着吧，神仙呀、 啊， 你这么着，你收的十两银子也太多了，你知道吧？这么着，我给你我 十吊了， 十吊啊，这给的太少了， 不行。 那我行了啊。哎， 怎么行了呢？ 我答应了，有就行啊。 不行，掏钱吧，掏钱吧。 谁掏钱呢？你给我钱。 我给你掏钱吧。 哎，掏钱。 我师傅一吊一吊二， 怎么还这么灵呢？ 难道肋条上拴着呢？ 嚯， 一吊九。 嗯， 哎， 还那半扇吧。嗯， 给来了。 别给。 哎，不是弟弟，你咋来了呢？ 废话，爸爸丢了，我能不来吗？ 不是，怎么哪亲？你不亲呀？这一听都不是亲的呀。 废话，本来他就是亲的，我这么多年口音都改过来了。但是我是也 你忘了本了。 就你这个新鲜，你这个坏蛋，哼， 你怎么跟我说话就又倒过来了呢？ 哥呀，不能给他钱啊。 怎么不能？怎么不能给呢？ 他这事儿你甭管，这事儿我能解决。 不是，男的爹都丢了，人是谁家呀？ 这事我能解决，我还带了几个同学，都是工部委托代培的学员，专门学地理水利的。 就是因为这个你们家才乱的。嗯，还跟这儿搅呢，水都让你搅浑了。我告诉你说，你要再这么干，就会惹怒山神。甭说你们家乱，你爹丢了，就是全村老百姓都跟你们吃瓜了。哼，这还了得？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弟，你这哄的呀？你 哄他？ 你不会做贼呀？ 告诉你，哄他是好的，我告诉你不好，我还打他呢，知道吗？ 那你还敢打赛神仙？ 哼，出去！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我走，我走。 你我打到出去！ 哼， 不是那 兄弟， 那爹怎么办呢？ 这事儿你别着急，我呀能办。 各位看官，书中暗表，老刘头的二儿子刘富和老爹一样，不信这邪，他不信这世上有鬼神之说，加上他在临安城念过几天书，更是对这些封建迷信是恨之入骨，恨不得一招就铲除了他们。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被神婆害死的。刘富找的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调查队，大家兴致勃勃，这样神奇的事儿啊，还是头次见。一个星期可过去了，爹没找到，调查组却又失踪俩同学，这可让刘富压力很大呀。 我说 刘富， 哎，你呀、啊，这你先回趟临安城，你查查资料、了解一下这村子呀，看看这村子的历史县志上面有没有什么疑点。 我就说你上学那会儿让你好好学历史，你不学吧？ 怎么了？ 就你连查一下你都不会，还得让我去查？ 那个我不是这边还得办事呢吗？是吧？ 嗯，行吧、 啊，谢谢， 那就帮你这个忙， 拜拜。 好好好， 拜拜， 好，你把那车票给我报销一下。 哎，好，这位财迷。 嗯， 开门嘞，快开门！嗯， 谁来了？ 你们想不想找爸爸了？啊！快开门！ 哎，不是你个赛神仙，你怎么又来？ 不是，男爸爸、爸爸敲门了。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嗯，你个败家之子，不孝之子，你爸爸丢了，你都不着急呀？啊！哼！哎， 你别哄我，他是神仙呀！ 他什么神仙？我告诉你，你走吧，你又来捣乱了，是不是？ 你先闭嘴！老少爷们、乡亲们，我赛神仙为咱们这个村儿谋了多少福利呀、 啊！是啊，赛神仙给咱们谋了多少福利啊、 哎！ 谁家丢了人，那不都是我帮着给圆回来的？ 哎、 谁家一丢人，谁家老谁家 没 事 了、 啊？谁家老丢人啊？这是？ 哎，你这谁家丢个东西被狐妖上了身了，那不都是我登台做法哎给驱走的吗？ 还真是， 这九尾仙狐啊， 特别喜欢登台啊！ 啊，耗子精啊，我都给驱走了。嗯， 他特别喜欢登台啊。 嗯， 是啊，咱们不能让这个赛神仙受委屈啊。 不是吗？ 你们得给我撑腰吧、啊、 我们给你撑腰啊。 看这刘家哥俩，尤其是这个外头临安城上了学的这小子啊，忘本的。哼，我在这村里啊为大家谋福利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我跟你说，我认识你奶奶。哼， 你认识我奶奶？ 我就是你爷爷。 我认你奶奶的孙子。 我是你爷爷辈儿的。 爷爷辈儿？ 不是， 你就是孙子。 你们俩马姐别把我搁里行吗？我也是孙子了。 好孙子。 哎，不，我怎么还认了呢？不是， 哥， 弟弟，你别说， 你就非得信他不信我是吧？ 不是吗、嗯？ 得，我走。 不，哎，你别走啊。 哎，你说这哥哥这太愚昧了吗？这不是，我抽根烟吧，我。 这后背怎么一股子一股子冷气往上窜呢？哎，这大晴天的不应该有这大斜风啊。哎，这怎么，哎哎，这土里怎么还反光啊？哎，这什么呀？这是毛笔。嗯，这是，哎，这不我同学柳石祥的吗？哎，他前天刚失踪了，这毛笔平常可是他当宝贝一样放着，怎么丢这儿了？这毛笔在这儿丢的？哎呀，这磨盘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没毛病啊。哎，这怎么还是燕子呀？这个，这底下不会是空的吧？我说这个乡亲们，乡亲们，咱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老荣哟， 咱把这儿往下挖一挖，好不好？ 啊， 哎，这底下可能有事儿，这个 你挖这个是吧？ 是啊， 这底下可能是空的， 空的 啊， 空的， 挖吧， 那就挖吧， 来吧， 来， 受累啊， 来挪开啊， 把这个大石碾子先挪开啊， 来挪开，你搬呢？你倒是这干什么呢？你这是啊？ 我 使点劲儿， 我这不使劲儿呢吗？我这， 哎，嚯，这儿怎么一大洞啊？这个， 这怎么有个大洞呢？这是，我说，这个刘富啊，这上这底下这是有个洞啊，这是秦始皇的陵吧？这是 哪儿呢？那是拿个火把照照啊， 照，哎呦，这底下面有什么宝贝吧？这是， 嚯。这怪够深的哟！ 走吧，咱下去看看去吧。 不是，咱们村怎么哪里人都有啊？都回去！不过你们添乱的，行了， 我天天没嫁到这儿来呢，老娘们了都。 找找吧，要了命了。 咱们这个村啊，是世界和谐村，你知道吧？ 哎呀， 我说，这里头可够深的啊！ 哎。咱们往里爬爬吧，看看有什么宝贝呢，说不定。 大家都听我的，都听我的，千万别太冒失，咱们一点一点往里走，好吧？ 好， 走， 咱们手拉手往里走。 哼，眼前来到了同仁堂， 你没有辙呀，你这个玩意儿。 来到了大洞口， 有辙谁干这个呀？哎，赶紧找找啊！ 哎呦，往里走，哎呦， 坏了，我说到底了啊！ 这怎么还有分岔路口呢？ 这没法走了， 怎么办？ 这分岔路口是五个路口， 这怎么办呢？ 要不然咱们这么着吧，你看啊，我刚才看了看，咱们一共下来的是50个人，呼，10个人一组，咱们分开走，怎么样？ 行了，一组三个， 一组三个， 一组三个， 一组 是50个人。 你算的，你学过算术吗？我说哥， 我没上，您还上过学呀？ 没上过学，这点算术都算不明白。 一组三个都不够分的。 对呀， 你把你活劈了，你也不干的。 一组10个， 10个， 十个，行， 哎， 10个， 那咱们就拉， 走着， 走着， 走。 哎呀， 这最左侧这条路。这都半个钟头了，这玩意儿也没个头啊！ 咱们回去吧，咱们，这太远了，这玩意儿。 哎，这天津大哥， 哪儿？ 你看前面有亮光啊！ 亮光， 把这棍子抄下来。 嘿，我拿着棍子呢。 万一要是个山魈鬼魅呢？ 哎，我给他一棍， 咱们就与他判命。 我揍他， 咱们就判命。 我揍他， 抽他啊， 揍他！ 走。哎，这不是人吗？哎， 这不穿的嘛玩意儿？ 这不俩人吗？这个这谁呀？这是 穿大衣的。 哎呦，我 戴羊皮帽子，穿羊皮大衣。 这不是我那俩同学吗？这个 哎， 吃嘛的这玩意儿？ 这不是刘富吗？ 这不柳石祥吗？ 哇哦！ 哎呦，可是见到活人了。我们的命真苦啊！ 哎呀， 终于找着我们了， 哎、 再找不着就活不下去了。 别哭了，不要哭了， 啊、 女同学别哭了， 那不是见到男同学才哭吗？我之前一直都强忍着悲伤逆流成河， 就吃的不开心，不是烧烤吗？ 我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你自然落着了是？ 你们俩怎么丢的呀？ 你不知道啊？ 是啊， 说这个村东头的调查呀，路过了一间破旧的房子， 可不， 又累又热呀。 我们就打算进去休息会儿。 你们俩一男一女的进去休息吧，你们休息啊？ 你想的怎么 那么 多 呀？废话 呀！男的女的就怎么了？就能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在做工作。 这民风多淳朴啊！你们随便就进去休息，这 可不嘛？问题就在于，先别说后头发生啥，能发生啥呀？我们一进门就掉下去了。 你看。要么说不能干坏事儿的，你们俩 谁干坏事儿了、 哎？ 我们走掉下来以后啊，我们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就到这边了。 怎么口音 老像了？ 这都你带的，知道吗？关键我这根笔还丢了，找了半天我也找不着，想提龙笔都提不着了。 哎呀，我告诉你，柳世阳，还真是感谢你这支毛笔了。 怎么了？ 要没有你这支毛笔。他要不是掉在这石磨旁边，现在可能我还没找着你们呢。 是吗？我看看。 哎呀，要死！ 谁要死？ 那怎么了？干嘛误会呀？ 不是，你捡着我这笔了 啊！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咱别在这儿待着了。 那咱们 走吧。 出去。 我们都困这儿好长时间了。 不出去干嘛呀？过夜呀、啊。 男男女女的在一起过夜不太安 全，这没 事， 过了好几天了，这都好几天了，这都。我说这天津大哥， 怎么 你呀、啊、还是头前带路好吧？ 我带路啊， 进来的时候你记着路呢吧？ 这玩意儿，咱还能找着回去路吗？ 你别着急，咱们慢慢找，好吧？ 哎，我看那边好像有点亮光，顺那儿走啊。 行，走 走啊， 咱往那儿走，咱往那儿走。 来，身子。蹲着走啊！ 哎哎哎，走走 呀、啊！哎哎哎呀，这越走越矮呀、啊 哎！ 别蹲着走了，趴着吧，趴着， 趴着， 爬过去 啊！啊，听我那个卖挂票吧，那个趴票趴着，哎，走， 匍匐前进， 哎，走吧走吧， 匍匐前进， 哎呀， 话好多呀！ 你这玩意儿这哪儿？这、 哎、这是哪儿啊？ 这 哎 哎 哎 哎 哎 哎 这。 这松的，哎，这一桶能出去，哎， 走，上去，嚯，可上了，不是， 哎，这不是那村南那赛神仙家的那驴棚吗？咱们怎么来这儿了？ 哎，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些人在我驴棚那干什么呢？啊啊，好，你偷我驴呀？啊！你买药了吗？你们就偷驴啊！我告诉你们说啊，多亏我登台做法把你们爹给找到了啊，现在正在你们家吃东西呢啊！怎么着？你们弄我们驴棚干什么呀？你们？ 哎呦，快点儿，赶紧回家看看去吧！我 地道填平。 嗯，你们的意思嘛，是把地道给填平了。 对呀、啊， 不，我有一个好的想法。 嗯， 咱们呀，借用这些地道，打造一个地道战体验村，开发旅游项目，让全大宋朝的人都上咱们这地道村旅游来。到那时候，咱们就天天哦，这不就等着这钱送上门吗？ 地道口，我摆一挂摊儿啊！ 就你不能摆挂摊儿，知道吗？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哎。我说赛神仙，别看你是个假神仙，你知道吧？你还是有点本事。哎，这么着，你呀、啊，你就以后当我们这儿的策划吧。 太好了。 哎，我说哥， 哦、 你有两把的力气，你这么着，你呀、啊，给我们这个带队呀、啊，就是门口瞭望，看看哪些客户来了，你就往里带， 行 吧？行 啊，刘备啊、 哎，咱们这最缺的呀、啊，就是一位站在外边给咱们招呼客人的。 我呀，当导游，我有经验， 就是你了。 哎呦，列位啊，这人呢还真是不能头脑一热就蛮干。听了刘富的话，待会儿对这地道啊，不仅没填平，还开始装修了。3个月之后，